就像少了什么。每当心中下雨，或是吹进冷风，总习惯回头，找你温暖的手，搂紧我的肩头。沮丧也会用力气把泪都擦干，很满足，有对有幸福的温度。哦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。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thank you.

自作欣赏，从未躺进发上贴身修养，怎会当寻常，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，从未真正放手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邀请您来欣赏杜德伟演唱的《忘了他》。 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不值得让你夜的牵挂，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若懂得你的话，就不会笑你傻瓜。想给你很多，想疼你很久，要抹去你的伤口，如果还有痛，请你